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2月19日内地春节黄金周，超过143万旅客访港，其中内地旅客超过125万。陈茂波指，透过不同计划支持绿色科技研发，月底办香港绿色周。警方倒破宾馆毒品仓，检获约值 1.2 亿可卡因，拘捕两人。巴勒斯坦总理称准备好与哈马斯接触，以色列反对单方面认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日，在早上星期一8:10的时候，有千禧年代，今早有张凤平。在昨天又见到，这几天都是再讨论就是这个公屋的租金，年中的时候就会检讨。那都见到就是罗淑佩，就是房屋处处长咧，系有讲过就话啊，呢个都系每两年要做一次嘅，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话做最尾个加租咧，按法例嘅要求咧就唔会多过10%，咁所以咧佢计翻嘅话，有四成嘅住户都唔会多过系业加嘅幅度咧，都唔会多过200蚊。咁大家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嘅加嘅幅度点睇咧？同埋尤其是而家系喺度讲紧话啊，即系嗰个嘅财政啊，香港整体嘅财政咧嗰个嘅赤字啦都会多嘅时候，亦都有好多人预期。其咧嚟紧就譬如对一啲嘅基层嚟讲啦，可能就冇一啲喺租金上面咧系有派糖嘅措施，你哋觉得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分享下你哋嘅意见嘅。至于电话旁边咧，我哋就住呢两个话题啊，就请嚟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嘅。早晨，邓家彪。 早晨，你好，张凤明。 早晨，点睇啊？处长佢讲法啦，即系好多人都唔系加好多啫，咁你觉得点咧？ 其实即系一开始嘅讲法咧，就系。即係都係要面對嘅現實，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法例嚟嘅。 嗯， 呢個法例就寫到明咧，就係話要每兩年一次咧去做一個檢討嘅周期，按一個即係指標啦嚇。咁呢個指標統計處會有參與嘅。咁其實個主要做法係點咧？就係話咧，譬如而家係24年啦嚇。咁就我哋睇翻過去啦，通常都係9月或者10月。即係調整租金啦，咁佢就會喺23年同埋21年咧，就呢兩年咧就每年咧就會唔係每個月咧就會即係大概邀請2000个住户睇下佢哋嘅收入，然後做一個比較。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即係叫做操作咗咁耐嘅方式咧，係唔容易咧去質疑嘅，加上一個法例。咁所以即係反而就係我哋當然未知條數係點啦，即係未知究竟房委會或者係政府計到出嚟最後條數係要加幾多，但係反而即係要處理就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如果真係要加啦，究竟係咪可以有啲嘅緩減嘅措施，令到市民即係唔好覺得百上加斤啊，或者係公屋就帶頭加租，然後就令到私營嗰個房屋都租金再進一步上升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條數就好清楚嘅，由2010年呢個法例生效，即係嗰個調整嘅方程式或者調整嘅方式開始啦。其實真係有加冇減過嘅，咁雖然嗰個法例係容許減，但係從來未出現減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咁多年即係。基本上是今次第七次啦，咁其實真係夾埋加成70%噶啦，咁所以呢個真係都要睇一睇係咪有一個即係整體啊嗰、那個計算嘅檢討嘅空間咯。 嗯，其實咧都多人咧就即係會討論啦，究竟而家再要加租同成個政府嗰個嘅財政狀況有冇啲咩關係嘅咧？咁樣，譬如頭先你都講啦，加就次次都加啦，即係減又好似冇乜咁樣嘅例子見到喺度。其實會唔會可能都見到而家政府有財赤喎，咁想加嘅嗰個意欲會更加大咯？咁 在2020年呢，那時候即是啱爆發新冠呢，那時候9月是加，即是那時候計到的數是要加加 9.幾%。咁2020年新冠嗰年經濟都係冇啦，但係都係加9%。個原因係佢係滯後噶嘛個數據，佢係用2017、2019去做個比較。咁所以咧，佢係嗰陣時咧，房委會都係唔喐嘅。不過咧，就係點咧？就係嗰陣時即係要紓困啊嘛，因為大家面對疫情，咁所以政府嗰陣時就做咗個即係代繳租金兩個月，就等於舒緩咗個加租啦。咁去到最近一次呢 ,2022 年呢就加少啲 1.幾%呢。咁嗰次呢个做法呢就是房委会呢就喺加租之后头12个月呢所增加嘅租金就唔收住。即係唔收，淨係加返原租金。咁你当一个优惠啦，咁迟啲起，即係迟啲将个新租金呢去收囉。咁所以其实过去都有呢啲唔同嘅做法㗎。咁我哋希望即係房委會或者政府都能夠去考慮啦。雖然而家你話收入率低或者啲嘢復常，但係其實大家感覺得到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市民就係百上加斤。好多做基層服務業嘅朋友哋同我講咧，即、就、係、是、零售啊、飲食啊，其實係有份工，不過工資真係未去到2018、2019嘅水平。 嗯，聽到你講即係市民咧嗰個嘅壓力喺邊度啦？咁但係亦都即係好多消息都講話咧，今年嘅公屋租金嘅就可能就冇一個嘅寬免啊，個租金檢討，同埋咧就亦都未必會再有個政府代繳租金嘅咁。你又覺得喺今次嚟緊下個禮拜出財政預算案啦，喺呢一度？對於公屋租户嚟講，有一個走貼嘅狀況，使唔使部分走貼啊？定係點樣咧？呢方面你有冇諗法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應該劃分開嘅，因為始終財政預算案睇所有即係、就是、政府部門，包括係工程啊，或者整體宏觀經濟嘅情況。咁房委會佢自己係一個獨立嘅帳戶嚟嘅，佢嘅錢係用於即係公營房屋嘅興建同埋即係維持嘅。咁所以其實就算財政預算案係冇處理到公屋係咪會加租，然後有啲所謂緩減措施咧，其實房委會即係或者係整個政府都應該喺房公屋加租嗰陣時去再特別嘅考慮。就正如我所講咧，喺22年。即係加租，我決定即係房委會決定唔加住，就係叫做係凍咗12個月嘅租金唔加住。咁呢啲其實係房委會自己去操作。我諗關鍵係咩呢？關鍵就係呢公屋嗰個租金嘅收入同嗰個維持公屋嗰個整體營運嘅開支呢係比較掹掹緊嘅。如果計到條數，就係譬如話做一啲寬免措施，都唔會令到嗰盤數由盈轉虧咧。其實即係房委會係應該做。我舉一個例，譬如2023年房委會喺出租公屋嘅即係收支平衡上面咧，其實係有20億左右嘅盈餘嘅。咁係大概喺呢個基礎去計咯。究竟有冇有冇一啲措施係可以令到即係公屋即係最基層嗰啲街坊啦？是可以少啲嘅影響，咁然後即係，但又唔會令到盤漲係由盈轉虧。我諗喺呢個角度去處理咯，因為其實喺嗰個計算上面，佢當然政府會依重喺譬如話整體住户嗰個嘅承擔能力。咁佢成日同我哋即係社會講，或者同我因為我係房委會委員講咧，就係、是、啊講緊公屋租金佔公屋住户嘅收入。嘅百分比幾多咧？佢話一直係維持到10%左右，但其實我哋知道都好多獨居長者，其實佢係領長者生活津貼4000元一個月，咁交有時即係市區嘅公屋係講緊即係1000幾元一個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大嘅比例，但係因為佢整個計算嘅方式，佢就唔會特別去睇最困難嗰批嘅住户係點樣去幫佢哋，反而就係睇。大圍即係有工作能力嘅會撈埋一齊，甚至係主流。咁所以其實對於即係最弱勢嗰啲係比較困難。 其實講開咧，即係下個禮拜嘅財政預算案啦，我見到工聯會都有唔同嘅建議啊。譬如你特別提到話呢個多重方式去派消費券咧，呢個係一個點樣嘅諗法？點樣具體地多重方式啊？ 我哋認為就兩個方面嘅，一個方面咧就係、是本地居民啦，咁希望點樣實惠嘅措施俾佢哋，即係雪中送炭啦。而家真係雪中送炭。但係咧又唔可以純粹係實惠咧，都要提振到本地消費嘅。咁所以我哋都提出個可唔可以以呢個消費券係集中於喺服務性嘅行業度可以用咧，而且即係週末假日先用到咧，令到市民喺佢享受嘅假期嗰陣時候都可以留喺香港度享受，咁提振翻本地嘅消費啦。呢第一，第二就係希望政府就同商界多啲合作，然後向旅客提供多啲有折扣嘅消費券。咁當然希望呢個消費券盡量真係由等於係商家嘅折扣啦，唔需要話係公帑支出。咁都係希望提振本地嗰個消費啦，因為其實財爺自己都講啦，無論即係經濟上三頭馬車。資本嘅投資同埋外貿，香港而家嘅情況都個數字唔好睇啦。其實真係靠本地消費，咁所以其實係應該擺多心機，點樣維持甚至刺激本地消費再好啲嗰個嘅表現咯，係啊。 咁具體嚟講，派幾多錢咧？應該 我哋當然希望上年都派到5000，今年都希望派到5000俾市民啦。咁但係真係喺設計上係做多啲，令到本地的消費或者本地的服務業是有所得益，那就最好了。 不過時常都講就話個財赤問題咧，其實譬如講到喺啲開支方面咧，都喺度扣減緊嘅啦。政府早前就話咧，要扣各個政策局同部門喺2024-2025年經常性開支就1%嘅，去到2025-2026咧就再額外扣多1%。咁你覺得個幅度又點咧？咁樣？ 好多公務員同我哋講就聽來1%係輕微，但係對於實際，譬如話佢要應付一啲突發嘅工程上面嘅需要，或者可能係地區上面嘅需要咧，就冇咗個空間去應付。第二喺即係資源增值嘅角度咧，其實過去即係呢十幾年咧，公務員基本上嗰個嘅表現都係唔錯，即係話咧。大家以為朝九晚六好穩定嘅生活，其實對公務員嚟講已經唔係一個事實啦。好多都係真係想要加班工作，去應付即係好多市民嘅需要。咁所以喺佢哋眼中就係資源已經增值嘅，再增值嘅空間好細。咁如果再減少資源咧，係緊張。咁所以而家就係希望睇下用多啲科技。令到可能是一些即是必須的行政上面的負擔可以減輕咯。咁呢個就要政府即是坦白講，除了工會之外，可能都要從資訊科技的個角度去睇，咁點樣可以做到既減1%，但係個生產力又可以保持甚至提升。 最後都問埋，因為都好多人講噶啦，之前就話希望樓市咧可以全面設立咁樣，咁你哋又覺得而家係咪一個好時機呢？ 我哋之前表達過我哋嘅睇法，我哋都係幾憂慮，即係設立嘅情況。第一就係、是、辣椒可以話係一個措施，你要刺激樓市，如果設咗辣，日後仲有需要要刺激樓市，你仲有咩即係招數可以用呢？第二就係大家都明白，根本而家嗰個資本狀況，即係無論股市樓市。其實跟美國息口的狀況是有很直接的關係，美國行高息政策，你即設立是不是那么輕易可以即出到大家預期的效果呢？而更重要就是其實普遍市民去承擔或者是買新樓置業那個的困難程度不會說是明顯大幅改善，所以呢幾方面我哋係有疑慮，我覺得應該係再睇定啲。 好啊，多謝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就住財政預算案啊，我哋就揾嚟另一位嘉賓啦，有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林家輝。早晨，林家輝。 係，早晨，張小姐。 咁頭先咧都問到鄧家彪啦，究竟而家設立係咪一個好時機？咁你哋又覺得係點樣呢？ 我哋學會咧就早前都已經向財政司司長表達過我哋嘅意見噶啦。我哋咧就唔係喺即係呢個重點唔喺呢一度，我哋反而咧就係想針對嗰個重價印花税嗰度嘅。因為嗱，你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咧，你去買樓，你又冇擁有樓宇嘅，你就會交呢個重價印花税。咁反而咧呢啲先係我哋嗰個刺激樓。即是你那個樓市呢最重要是這個部分，就不是即是你其他那些部分。所以呢我們就曾經說過呢，就說希望呢現在的重化印花稅那個稅率呢，就是一個 scale 來的，一個表的，就叫就是 raise at scale 2。那呢就它有個 bar 的 ,300 萬呢，超過300萬的樓呢就只是交100元而已，那個印花稅就相當之吸引了。那我們就希望呢可不可以把這個巴呢就是去調整一下呢，去到譬如400萬或者450萬，那呢就都是100元而已。那之後呢其實按回去原來這個 scale 呢照這樣累增上去，那其實它這個 scale 呢一路加上去呢，去到頂呢2000萬以上咧，或者2100多萬以上咧，佢先交4.25% 嘅啫，並唔係好多嘅。咁如果咧，我哋將300萬升到去400萬或者450萬，咁其實實際咧就幫到好多第一次買樓嘅首次嘅香港本地人啦。咁因為咧而家個樓價跌咗咧，其實好多即係細細地嘅樓咧，都喺呢個範圍裏面可以揾到，特別係二手樓。咁如果譬如就算你500多萬你買嘅，咁相對嚟講你嗰個交嗰個印花税都係少好多。咁呢一方面咧，直接幫到嗰啲即係小夫妻啦，或者係初初買樓即係嘅青年人啦。咁我哋覺得咧減呢個咧，其實你唔會減，即係你唔會喺你嘅收入影響好大。但系反而咧，對樓市嗰個提振咧係立竿見影嘅。 有冇話一個即係大概嘅估算嘅數字咧？有幾大嘅影響咧？因為而家都好多樓都跌到即係相對嚟講係唔需要交個重價印花税交得咁多啦，雖然未去到交百蚊咁少。咁但係係咯，呢度究竟會幫到幾多人咧？你預計 都幾多㗎、啊？因為咧，你其實咧嗱，因為你一路落咧，你而家去到。大概啦，你如果喺市區揾個300尺啦，或者400尺嘅樓咧，你譬如揾到啲10,000元或者15,000元到，咁你都交嘅你嗰、那個印花税就少幾萬蚊噶啦。咁你即係真係幾萬蚊對一個人即係初置業係好重要，嗰幾萬蚊攞咗去買家私啊、各裝修啊都係好啊。咁即係一個人嗰個 budget 越少嘅時間咧，呢幾萬蚊咧，即係甚至係3萬、4萬、5萬都好，都係對佢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嘅幫手嘅。因為二手樓係冇人幫你噶嘛，唔用你買一手樓，發展商會送呢啲即係贈埋呢個印花税俾你噶嘛。 你哋覺得嗰個機率大唔大咧？有冇討論過？ 希望佢接受我哋呢個意見啦，因為呢個都好精準嘅。即係佢唔會損失好大，但係咧，你幫到嗰件事咧，係嗰個效，那個槓桿效果係好大咯。 但係嚟緊都講緊咧，即係個財政赤字嘅問題啊，話估算都係超過1000億噶嘛。咁呢度仲要話要恢復翻去到盈餘呢個目標，仲要係要多幾年嘅時間添。咁即係呢度嗱，重價印花税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咁但係其實整體嚟講，點樣可以譬如開源節流啊？有冇機會嗰個嘅盈餘可以盡早就去達成啊？咁樣咧？ 其實咧，我睇即係將來咧，因為以前咧唔好忘記，因為我哋有3年嘅疫情咧，其實政府嘅公共開支好大部分喺個醫療嗰度，即係特別喺嗰個打疫苗啊，各方面嘅配套嘅設施啊，醫療嘅開支咧特別大。應該嚟講咧，即係之後呢幾年咧就會好啲噶啦，減少喺呢方面。但係社福啊，或者係教育嗰方面嗰個開支咧，仍然係好大。咁房屋嘅開支又冇得減，因為你個人口一路增加嘛。咁而需要公屋嘅人係好多嘛，因為你每日即係都有新嘅移民入嚟。咁而有好大部分咧，佢係需要公屋嘅。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 所以在那方面的開支就很難減低咯。但反而希望是透過一些新的方法，譬如你用 MIC 啊，即是組裝合成法啊，即是減少那個使即係要用工人嗰個開支咧，就將嗰個建築費咧，希望可以降低咯。咁另外咧，譬如我哋房地產呢一邊都係嘅，因為我哋即係亦都喺度不斷同政府探討緊咧，通過各種嘅手段咧嚟減低嗰個建築費，或者嗰個審批嘅過程嘅時間。希望都幫到手咯。 最後唔止一分鐘咧，想問一下咁喺嗰個開源方面咧，因為譬如賣地咁樣，見到住宅地又冇賣啦，咁其實呢啲會唔會你預計啊嚟緊呢一年嗰個狀況會點咧？ 我覺得佢都會賣翻地嘅，不過可能佢即係會攞啲地咧細一啲嘅，即係唔會咁大，咁令到多啲人可以 afford 到去投地咯。咁我曾經建議過咧，不如採取翻以前即係曾經用過嘅方法，就係用公開拍賣咯，即係多一個方法去銷售土地咯。 好啊，多謝曬林家輝啊，林家輝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嚟嘅。轉頭咧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大家有咩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根据劳工处数据，去年发生23宗致命工业意外，19宗来自建造业，最多人死于高处堕下，连续4年占大约40%。有地盤工人說有雇主沒有提供足夠安全帶，有工友為趕工照爬出棚架外工作。受雇總承建商的安全主任透露，有同業在趕工期被要求放大假，也有安全主任因為未有積極阻止勞工處巡查而被要求離職。本台接獲幾名地盤前線人員提供的通訊軟件對話記錄，透露勞工處巡查時有人即時通水，避免巡查人員看到地盤實況。香港建造商會強調，通報不代表阻撓巡查，不鼓勵以停工方式逃避監管。勞工處副處長馮浩然接受本台專訪時說，會使用科技監察或在巡查時要求工友繼續開工，強調阻撓巡查屬違法。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寒潮橙色預警，預計受寒潮影響，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將自西向東、自北向南先後出現劇烈降温，並預計低温狀況會持續到今月26日前後。南方地區要到28日後才會有所回暖。率先受寒潮影響的新疆大部分地區先後出現大範圍降温，其中富蕴縣兔耳紅鄉最低氣温下降45.1度，降至-52.3度，打破新疆有紀錄以來最低氣温極值。除了大風雪，新疆多處同時受到沙塵暴吹襲，多條和甘肅交界的路段要實施交通管制，大量旅客滯留甘肅境內。甘肅當局已經開放學校、體育館等場所安置滯留旅客，直至昨日朝早已經安置超過40,000人。巴西總統盧拉指責以色列對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實施種族滅絕，並將有關行為與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相提並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回應，他批評盧拉的言論是輕視大屠殺，企圖傷害猶太人民和以色列自衛的權利。

以色列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继续同大家咧呢一节都讲下咧啲钱相关嘅话题啊。今次咧就讲到去急症室嘅收费啦。咁咧最近咧就见到政府话检视紧公营医疗服务嘅收费啦，包括就系研究公立医院急症室嘅收费可加可减嘅。嗱，而家咧就收紧180元啦。咁大家觉得呢个水平系点样咧？如果真系一个加嘅升幅嘅话，觉得去到几多钱系为之一个可接受嘅水平咧？如果真系用一个方法，即系譬如加咗个钱之后咧，可以舒缓到个急症室嘅嗰个嘅排队嗰条龙嘅话，你就觉得咁样嘅方法咧，系咪一个可取嘅方案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医管局港岛东医院联网前总监陆志聪医生讲呢个话题啦。早晨啊，陆志聪医生。 系早晨啊，早晨。 陆医生你好。 啊，我哋好。 見到其實就最近咧係啊局長咧，醫衞局局長咧，即係做訪問嘅時候有講到話啊，而家咧即係公院嗰個180元嗰個收費嘅嗰個水平咧，即係就同譬如私家醫院嗰啲就爭咗一個好大嘅距離啊咁樣。你自己覺得係咪咁咧？使唔使係喺嗰個那個收費嗰度有啲乜嘢調整咧？ 其實公立醫院咧，即係提供一個基本嘅醫療服務俾市民啊，即係呢個喺香港呢個醫療制度上面，呢個係一個行咗好多年，大家都好欣賞嘅嘢咧，即係大家基本上話睇病都唔使點擔心。咁就咁經咗咁多年之後咧，而家我睇面對嘅問題就係話，究竟香港仲有冇一個財政嘅能力？是去繼續用一個咁低廉的收費去提供所有的呢一啲嘅基本嘅醫療服務、 mm-hmm. 基本的意思不是淨係講睇傷風咳啊，有少少有急症啊，包括快住院啊，一啲好大嘅手術啊，癌症嘅服務等等咁樣嚇，咁即係整體嘅醫療服務喺公立醫院嚟講都是好平嘅，咁、mm-hmm. 如果喺財政上邊。政府的津貼去到97%其實咁就好啦。咁如果呢個變咗一個大問題嚟嘅，咁如果喺個大問題裏面抽咗急症室嗰個服務出嚟講咧，其實一定要有咗之前個背景先得。好啦，咁而家跟住就講急症室嘅收費啦。其實要睇翻市民嗰、那個即係佢點解去睇急症室先。咁、其實就係話我覺得自己有急事，即係咁我唔係醫生唔係護士，即使我係醫生護士都好，我睇唔到自己噶嘛。我當然我知識會多咗啲啦嚇。咁就咁嘅時候，我感覺上邊我覺得係急，咁就咁於是乎我就去揾醫生睇啦。咁有咩選擇啦？咁有私家醫生，有私家醫院，亦都有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咁、就咁啊，同埋有如果係日頭啊，或者部分嘅情況，夜晚都有一個普通科門診啊。咁雖然普通科門診大家都知道，要攞到一個籌咧，即係如果係要即係喺短期內，即係要同一日攞或者同一晚攞到個籌，基本上個可能係好低嘅。咁就咁，變咗喺咁嘅環境之下，就一定會有好多人冇選擇嘅情況之下去咗急症室。咁就咁，所以要睇嗰個收費咧，就要考慮到成個配套咧，究竟而家我哋係咪繼續提供咁低廉嘅服務啦？咁就係政府大量嘅津貼，而市民有冇選擇，同埋點樣令到市民咧係能夠容易啲去決定啊，方便啲去決定自己個病咧，究竟係咪有幾急咧？係咪急到要即刻去咧，還是要可以等一等咧？咁樣我舉例啊，譬如話小朋友發燒咁，或者老人家犯呆咁，咁其實呢兩種情況都很普遍嘅，可以係好小事，亦都可以係好重病嘅先兆嚟嘅。咁變咗，如果我哋純粹依賴市民咧去又特別係啲唔係專業人士嘅市民，佢判斷自己係咪重病係咪急病咧，其實就即係個風險都會大嘅嚇。 咁如果頭先講到話啊，佢哋其實係你都覺得啊，市民如果有啲咩事起上嚟咧，應該都係求醫啦。我聽到你講法係咁，但係如果真係個個都覺得我有少少頭暈身興就去急症室度排隊嘅話，咁其實你覺得係譬如而家都分咗有緊急、非緊急有幾個唔同嘅級別噶嘛？需唔需要可能係即真係冇咁緊急嘅嗰啲，可能收貴啲定係點樣？可能可以做到個分流嘅作用再大啲咧？你覺得？ 分流嗰個概念咧，我哋實行咗都，我唔記得咗幾耐啦，咁都十幾二十年嘅啦，最少都咁就咁分流的概念咧，其實因為太多病人咧嚟一個診室，咁而有部分病人咧係分秒必爭嘅，咁於是乎我哋要將一啲你真係分秒必爭嘅病人咧，就係、是、我哋要睇先。咁其他嗰啲咧都係根據佢個臨床表徵咧，就是、一啲好簡單嘅臨床表徵，即係唔會100%準確嘅，就分個先後次序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就係、是、被分流為第五或者第四類嗰啲咧，其實係個護士覺得嗰個病人嗰剎那嘅生命表徵嘅嘅同埋個病史咧，係個情況冇其他人咁急。咁同佢嗰個實際嗰個病係乜咧？因為未睇醫生噶嘛。其實是不知道他實際是什麼病的。咁到尾呢，即係我上網找不到醫管局那些數字呢，就我記憶返我以前未退休之前。其實即使第四、第五類的病人呢，都有一間間醫院不同，我做過很多間醫院。即係由10%多去到20-30%的病人呢，即係第四、第五類的，到尾睇完醫生之後要入醫院的。咁即係如果你咁嘅角度去睇咧，即係因為其實社會好多討論啊，即係話濫用啊、不恰當啊，其實就好難、好複雜嘅件事啫嚇。即係嗰剎那急唔急，同嗰個病人實際係咪有重病咧，其實有啲關係嘅，但又唔係嗰個關係去到咁。咁一發得啦，100%嘅。所以我哋作為做特別做醫生咧，就唔想有病人即係誤診啦。當然係，係咪？咁亦都又唔想有一啲咁好輕微嘅病人就攞咗我嗰個好寶貴嘅診症時間。我不知我呢個時間喺急症室，本嚟我可以醫下一個可能個病情係比較嚴重嘅病人咁樣嚇。咁、所以而家就係喺有少少即係即係個結就喺呢個位嘅。咁究竟係咪用收費去解決呢個結咧？咁樣咁收費係其中一種可以考慮嘅手段嚟嘅。但係淨係收費同埋如果用咗分級收費咧，一定要諗掂喺執行嘅時候嗰個細節。 係咧，遇到啲咩咧？ 譬如好多有可能好多爭拗啦，因為譬如話。如果我是做個病人去睇，分流咗，以前咧即今日啦，今日就係、啊、你話我冇隔離嗰個咁急，咁我唔會同你拗嘅，係嘛？因為呢個你嘅專，即係個護士嘅專業判斷嚟噶嘛，係嘛？咁都係佢大家都係俾咁多錢嘅。但如果下第二日你話要我俾多咗錢，咁同埋嗰個出發點好似係覺得我不恰當去使用嗰個急症室嘅時候咧，變咗嗰個比較容易有爭拗咧，就唔係淨係多咗嗰100蚊、200蚊、300蚊嘅問題啦，就係話哇，你即係好似覺得我嚟即係不恰當用咁樣嚇，咁呢度要好小心去處理嘅，因為喺個市民如果特別係你話，譬如當夜晚咁啦，即係佢即係去到急症室。就同埋佢自己又唔舒服，或者屋企人又唔舒服嘅時候，啲情緒都係比較即係唔係咁好噶嘛，咁已經。咁翻工嘅職員夜晚翻工亦都係壓力特別大噶啦，咁其實呢類嘅摩擦咧，即係我哋就希望喺政策或者喺運作上，梗係盡量可以減少就好啲啦。 即係如果係加價嘅話，可能劃一係咪會方便大家可以少啲摩擦咧？咁講。 我自己覺得係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佢要劃一嘅時候啦。另外仲有就係嗰、那個即係除咗加價之外咧，我見到政府都有講嘅話，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政府喺呢個階段咧，其實個問題都輾轉咁多年咧，其實乜嘢方案都要考慮嘅嚇，咁、就即係我亦都希望市民係真係俾多啲意見，即係唔好話一開波就覺得呢樣嘢得，呢樣嘢唔得咁樣。所以我自己覺得劃一加價係值得考慮嘅。 咁如果加嗰個幅度應該點樣？如果係咁？ 要參考翻嗰、那個嗱，要睇下政府嘅目的。如果政府嘅目的係，即係有啲人會諗政府話啊，係咪因為財赤啊嗰啲嘢？我自己就覺得我唔係政府啦，但我諗呢個可能性好低嘅，因為急症室咧，譬如100多萬，即係大約160-180萬人一年度咧嚇，咁、都有兩三成、三四成係唔使俾錢嘅啦，因為攞綜援啊，有財政問題。其實你當加300蚊。其實加埋都係有限錢嘅，可能1-2億啊，即係啲咁嘅階段，即係淨係用公立醫院嘅藥物都過百億啦，係咪啊？即所以我唔覺得嗰個係因為財赤嗰啲原因，反而係話點樣去恰當啲去使用個急症室嘅資源，去保障咗一啲真係有急病啊，就係等有意外啊、心臟病啊、中風啊嗰啲，即係。是冚親頭腦出血那些呢，那些真的分秒必爭的。如果目的是這樣的時候呢， 咁就一定要俾到喺個價格上面呢係有個分別得嚟呢，係要令到市民係有一個真正嘅選擇。話譬如而家我昨日睇報紙都睇到啦，其實有報章將私家醫院私家醫生嗰啲收費呢都羅列咗出嚟，其實咁呢一個參考係要嘅。咁而家呢個憂慮喺邊呢？如果政府加價呢，我哋冇會唔會估計其他嘅私家嘅私營提供服務提供者會唔會個收費唔喐呢咁樣。如果唔喐呢，咁就簡單啦。佢咪加咗個階段呢，覺得俾市民覺得啊，我嚟政府睇係譬如佢係500元，我去私家醫院睇又係500元，咁我不如去私家啦，唔好即係我覺得都攞到同樣嘅服務，我唔使去即係令到公立醫院太過擠迫啊或者等等，咁我自己多咗個選擇。但如果我加咗500，嗰邊又加到800，咁其實嗰個財政嘅誘因咧，又唔足夠令到市民去有第二啲選擇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諗嘅咧，就係會唔會舉例由政府去用一個公私營合作嘅形式啊，或者用一啲先導計劃嘅形式咧，係有一啲嘅私家醫院或者大型啲嘅私營醫療集團咧，即係我相信可能佢哋有興趣去做一啲。即係接一啲咧，去到公立醫院又發覺分流咗，係比較要等好耐嘅病人，咁就但係又有套餐式收費啊，或者固定嗰個收費咧，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收費，係相約嘅咁樣。咁如果咁咧，我作為市民咧，我就覺得哦，醫生有個真正嘅選擇啊，因為而家真係冇嘅。而家譬如我半夜3點去到某某醫院公立醫院，如果我將來用而家傳出嚟嗰個講法。啊！我大概第四、第五類就加某一個價錢咁樣，咁我話我唔睇啦，咁樣咁有一個好嘅先導做咗咧，我唔知道結果啦，即係嗰個經驗咧，就係話喺新春時間咧，如果我被分為第四、第五類，我可以退翻錢嘛，係嘛？咁呢個我唔知道經驗係點啦。咁我當可以退翻錢先嚇、如果將來，但係退翻錢之後，我去邊度睇醫生咧？咁如果我都係冇一個真正嘅選擇，又唔夠多。跟住我去睇嘅時候，如果佢又唔係收公立醫院嗰個錢喎，即係嗰個加咗嗰個錢，而係加再多啲嗰個再高啲嘅時候咧，咁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冇一個真正嘅選擇，咁我都係會情願留翻喺公立醫院等嘅。 其實以前醫管局係咪都做過啲類似嘅計劃咧？即係喺啲個別嘅急症室隔離就有一啲私家醫生嘅診所咁輕症嗰啲你去過隔離啦，咁有選擇啊嘛。咁其實嗰陣時係咪有一個咁樣嘅做法？個經驗係點樣咧？咁？ 我印象記得係有，都講緊好耐好耐嘅啦，可能20年，可能更耐以前，所以細節位，因為當時唔係我負責，我就唔記得。但當時我覺得，我諗咧，其中當日同今日好唔同咧，當然成個環境都係個醫療制度等等。欠嘅可能係一個比較有系統嘅公私合作嘅模式。如果就咁擺一個私家醫生喺度咧，對私家醫生嚟講，咦，我又冇乜。有一個冇一個保障嘅收入，咁我又要喺一個即係唔係好即係都幾唔方便嘅時間去翻工，咁其實個誘因係好細，咁就啊。 理解，好啊，多谢晒陆志聪医生啊。 Okay. 陆医生咧就系医管局港岛东医院联网前总监嚟噶，呢个话题咧我哋揾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一齐倾添啊。早晨，连伟桥。 早上，张凤平。 头先咧，我哋都即系同阿陆医生有倾到啊，究竟嗰180元咧，而家嗰个急症室个收费使唔使加？如果加嘅话，个水平应该系点样？你点睇咧？ 我觉得如果用即系收费嚟到即系去管理嗰个需求咧，其实个作用就唔系咁大，亦都唔系个问题个根源咯。咁因为即系都有唔少譬如官员都讲话，市民可能系因为贪平啊，而家急症室收得太平啦，咁样先至去嘅。咁但系其实而家急症室个收费咧就180元，咁但系其实门诊系收50元嘅啫嘛。咁点解大家有50元都唔去，要去180元咧？如果市民系贪平嘅话，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门诊约唔到啊嘛。咁都好多人提过，头先医生都有讲系冇一个真正嘅选择之下，咁大家去嘅。咁如果冇做到系大家约到门诊嘅话，你就算加到几贵嘅话。一系就即系明明有需要都嫌唔求診嘅啫。如果唔系，即系其實被逼都要去急症室咯。咁所以我覺得個關鍵就唔係話要收到幾貴，去即係令到人哋唔敢去。反而係點樣做好個門診，等大家約到咯。咁嗱，大家頭先醫生都有提過，即係亦都大家都知道就係好難約啦，門診個位唔夠啦。 另外就是那個時間其實可以差很遠，即是講緊不是說朝頭早約約到下午，而家好多時因為佢啲位咧門診係某個特定嘅時間放出嚟嘅，就算係日頭都好，唔好講話半夜啊，就算日頭都好，好多時你過咗某個鐘數約唔到咧，你要聽日約噶啦。咁如果聽日約咧，就係、是、要後日睇噶啦。即係講緊如果係有唔舒服或者甚至發緊燒嘅時候，你要講到佢後日先睇到醫生嘅話，其實係好難接受。咁所以就係個門診個位係唔夠，而且約嘅時候可能係隔咗一兩日先至睇到，咁導致大家冇得選擇之下就要去急症室咯。 係嗱，呢個其實你頭先又從一個價錢上面考慮啦。頭先陸醫生都有講另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一個病人佢喺門診個普通科門診約唔到，跟住去到急症嗰度咧又要排好長嘅隊，咁已經好唔舒服嘅時候。剛才陸醫生提出就有一個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可能就跟一些私家醫生做一個連結，到時有真的有一些就近的醫院或者醫生他有得去看，你覺得這個是否其中一個你接觸的病人可以選擇的一個方向來的呢？ 當然公私營合作是一個方向，但是在急症室那裡才做分流呢都有效，但是就不是最理想咯。其實最好就是即係喺基層醫療嗰度，已經有譬如公私營合作，有一啲家庭醫生嘅。咁而家亦都有啲計劃啦。咁希望嗰啲計劃即係政府可以再加大力度推啦，亦都多啲誘因啦。咁變咗大家有事嘅時候唔使去到急症室先至可以攞到公私營合作，再去翻家庭醫生，可以直接就去揾家庭醫生先。就唔係有乜事都去咗急症室先咯。咁另外除咗公私合作之外，即係喺啲家庭醫生之外，門診嗰度亦都要即係個服務要提升啦。咁變咗喺門診同埋私家醫生、家庭醫生呢度已經隔咗大部分嘅人嘅話，咁其實就會好啲咯。 嗱，頭先其實都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從一個我哋從個角度咧，就係話啊，係咪加價就可以咧舒緩到急症室嘅嗰個壓力，少啲人去睇咁樣？但如果唔係從呢個角度，從一個公共收費嘅嗰個角度嚟到去睇。譬如好似田北辰咁樣有建議啦，就係可能有啲公共收費都需要按通脹嚟到去調升喎，咁你又覺得呢一個係咪一個合理咧？ 其實即係公營醫療一路都係個安全網嚟嘅，咁就唔係話要收回成本啊，或者係點樣要同私家睇齊嘅，咁即係呢個就唔止係急症室噶啦，如果即係要收回成本嘅話，咁我諗門診啊嗰啲都要講緊大幅加價好多倍先至有可能咯。咁再加上就係、是、亦都有啲討論話要去到逐項收費啊，每項嘢都計錢啊。其實即係呢啲嘅話，絕對影響咗嗰、那個公營醫療網嗰、那個即係市民嗰個安全感啊。因為一路都覺得就係、是、你唔使擔心有幾多嘅，只需要俾一個固定嘅金額就會幫到你噶啦。咁而嗰個金額係好低嘅，咁呢個其實係成個尤其是基層市民嘅安全感咯，即係知道自己有即係有個預算喺度。咁如果而家話要收回成本啊，或者同私家去追嘅話，就完全唔係一個安全網嘅概念啦，就係一個商品嘅概念咯。 但係即都係睇翻即係。譬如按通脹咁樣計啦，未必係收回成本呢個角度嘅，就係按通脹可能加3%咁樣，咁呢啲係咪一啲可以考慮或者接受得到嘅水平咧？咁樣 咁都可以嘅，即係不過嗰個資助嘅比例或者即係喺一啲弱勢市民啊，或者一般市民都係絕對負擔到，咁呢個係好緊要咯。即係當然都而家都有一啲收費啦，雖然係一個安全網都好，而家都有啲收費，咁亦都唔係話永遠都唔加得。咁但係即係一定要保持就係一個負擔性啦，同埋大家係覺得簡單啦，有一個安全感咯。 係，你覺得加到幾多嘅話可以比較負擔得到啊？ 一定就唔係收翻去，即係譬如頭先都有講過話係比較翻私家嘅夜診啊，各樣嘅成本，一定就唔係嗰啲水平噶啦。咁按通脹都去考慮。咁同埋另外就係嗰個豁免機制啦，即係無論加幾多都好，點樣去令到真係有需要而負擔唔到嘅人可以容易攞到豁免啦？因為而家喺個申請手續上同埋個資產審查上，其實都幾複雜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連偉橋，明白啦。 廖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噶，急症室如果要加價嘅話，大家覺得點咧？加幾多錢你會係可以接受得到咧？有公司型合作嘅話，又會唔會考慮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1嘅。電話旁邊咧，我哋有陳先生喺度啊，早晨啊，陳生。 嗱，我先講咧，我第一個反對咧，急症室加價一個循環嘅。如果急症嘅加價咧，跟住私家診所咧。就即刻加大幅度加，上次咧由$100加到$180咧，私家診所咧已經由$200咧加到$300，跟住依家咧去到$400-500。如果再加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咧，政府咧你想市民死嘅啫。另外咧，就關於公屋嗰度加租咧，嗱，我希望咧所有市民咧或者住緊公屋嗰啲人咧，大家都有一個責任。依家咧就房署咧。佢收到，如果佢唔加租或者加得少嘅話，其實加10% 咧，我都相信咧，絕大部分99.9% 嘅人咧係可以負擔得起嘅。如果負擔唔起嘅話咧，你咪可以申請嗰啲咩優惠啊，或者係嗰啲補助啊咁之類。嗱，如果唔加嘅話咧，甚至到我絕對反對咧，今次咧有咩政府有咩同交一個月嘅租金啊咁之類。嗱，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嚟緊咧呢10-20年嗱長線嚟睇咧。房屋嘅建築咧個大量嘅，如果我為咗我一小撮人或者係一己私欲嘅話咧，唔加嘅話咧，而令到咧嗰個房署個資金緊絕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嚟緊咧嗰個公屋或者香港嘅政府嘅財政咧嗰個赤字咧越嚟越犀利嘅話咧，香港市民仲慘。最後一點，我希望咧勞工界或者商界咧，大家為呢個香港社會咧係做一啲嘢。尤其是我哋財政司，今日嘅環境只係外強中幹，你見到好似好強，經濟好好，但係實際內裏嘅話咧，唔該佢唔好用財政司嘅身份，用普通嘅身份， 好 攞落去區睇睇啊！ 好，多謝曬陳生，繼續大家打嚟18423-11啦。 2024年2月19日。内地春节黄金周超过143万旅客访港，其中内地旅客超过125万。陈茂波指，透过不同计划支持绿色科技研发，月底办香港绿色周。警方倒破宾馆毒品仓，检获约值1.2亿可卡因，拘捕两人。巴勒斯坦总理称，准备好与哈马斯接触。以色列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先同大家咧交代啲靶场嘅消息。今日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其实除咗我哋咧，就头先听过呢个嘅靶场嘅消息啦，亦都咧啱啱上一个钟头。跟大家讲到公共服务或者是公屋租金的问题，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11，讲到这个钱的问题。其实除了是那个开支上面这些计数之外，开源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说是不是卖地方面的收入是怎样税务之外，究竟譬如旅游业方面做的那个成效又是怎样呢？今天我们都可以谈一谈，找来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啊，邵家辉。 早晨，张小姐。 早晨，嗱，我见咧就大家喺度数啦，即系内地嗰个嘅春节，我哋叫新年嘅嗰个长假期完咗之后咧，就睇翻咧即系访港嘅旅客方面咧，122万人咧，125万人啦，超过。咁如果计同2018年比咧，就有升嘅，但同2019年比咧，就唔够2019年嘅时候咁多人啦。不过咧，其实人次咧，反而即系好似大家都唔系最关注嗰个位啊。大家關注就是旺丁得嚟旺唔旺財咧？你今個新年假期嗰個嘅觀察係點咧？ 遊客過嚟香港咧，個數字去到2018年嘅水平咧，仲要多比佢更多咧，其實對於香港經濟一定係有幫助啦。我哋啲飲食啊、零售啊、運輸啊等等，其實都係受惠嘅。咁我自己觀察到咧，或者我聽到業界講啦，咁喺過年之前，或者喺農曆新年年初二、三、四啊。之後呢日子話呢， 其實啲人都係多嘅。咁、而嗰個嘅某啲行業啦，好似珠寶首飾啊、一啲嘅化妝品啊，甚至奢侈品咧，其實都係有理想嘅升幅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嘅產品咧就一般般啦。 點樣為之理想升幅？可唔可以講下？ 我聽到佢講話咧，其實嗰啲珠寶、黃金壞都有10%多嘅升幅嘅，同埋啲化妝品咧都有差唔多接近20%嘅升幅嘅。咁、而其他嘅產品一般般咧，我相信咧，除咗遊客令我哋嘅零售數據咧嗰、那個嘅情況係會好之外咧，我哋都要知道咧零售數據每一個月公布咧，我哋遊客佔大三分一度啦。咁而本地市民咧，其實先係主要，咁啊佔大三分二。雖然啲遊客過咗嚟，咁但系咧，我哋見到佢哋嗰個嘅消費模式咧，同以前其實係第一就有所分別嘅。因為以前主要過嚟去以購物為主啊，甚至乎有啲朋友係過嚟團購幫埋親戚朋友去買啊，結結咁走嘅。咁而家過嚟嘅話咧，咁深度遊咧其實比較多。咁我相信因為啲資訊方面啦，令到啲朋友知道有香港其實做好多嘢玩咧，除咗去購物之外。第二嘅話咧，我相信經濟都會係其中一個嘅元素嚟嘅，因為整體經濟喺疫情之後復甦咧，咁大家其實都要時間啦。咁而但係點樣都好，對於香港嚟講，其實有一件係好事嚟嘅。咁亦都感謝啦，政府其實去辦咁多唔同嘅，即係啲大半辦多唔同嘅活動啊，城市啊，好似夜經濟啊，即係十八區又日夜繽紛啊，搞咗佢大型嘅城市啊活動啊，咁等等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吸引到本地市民出去消費，同埋外來遊客，尤其是內地朋友咧過嚟咧去玩嘅。咁但係點樣都好，咁因為其實個本地嗰個嘅市民嘅消費模式都有所改變，因為都有唔少人上到去大灣區咧購買一啲日用品啊，翻嚟香港。咁所以都令到整體嘅零售數據嘅話咧。就未曾回復翻去到2018年嗰個嘅真正嘅水平啦。 哦，咁頭先你講咧就話當中有幾個就好似生意幾好咁樣啦，行業譬如係珠寶啊、奢侈品啊、化妝品咁。咁其他嗰啲行業其實嗰個狀況係點樣嘅咧？ 如果喺北區，我聽到買啲日用品啊或者啲食品嘅話咧，其實甚至乎係錄到啲大位數字嘅跌幅嘅。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個原因，因為本地市民咧去大灣區上算做一食。玩之外咧，有陣時翻翻過嚟，佢哋買都買翻啲嘢翻過嚟香港。因為如果喺北區嗰啲地方住嗰啲朋友上去上面深圳咧，可能佢比佢哋出去九龍或者香港咧個便利會更加多。咁而上邊嘅話，嗰、那個價格可能會比香港其實會個競爭力係更加大嘅。因為香港其實唔少產品咧，其實都係有內地嚟嘅。好似頭先講下點解黃金珠寶首飾會特別受惠咁，因為我哋嘅金價咧，始終同內地有一定嘅有一定嘅距離啦。咁而化妝品咧，我知道其實國際品牌喺香港其實都多嘅。咁而奢侈品亦都係好多唔同嘅最新嘅款式喺香港。咁呢啲喺內地可能佢哋未曾即係直接買到，咁佢哋可能就會即係覺得性價比香港會好啲，仲喺呢度買咯。咁所有消費者，我諗其實都係朝住呢個模式，係邊度著數，其實就去邊度。所以有啲香港人而家。即係星期六日，甚至閒日嘅都會走咗上面買嘢，我相信都係因為嗰個嘅性價比嘅問題嘅啫。 嗯，各位聽眾朋友，你哋係咪都有呢一個嘅觀察咧？即係可能邊一度會著數啲，就可能去邊度買嘢。你哋會唔會都開始有建立一個習慣，就係北上去消費咧？嗰、那個狀況同香港嘅比較係點咧？可以打你1831咧，同我哋去講一講你哋觀察到嘅狀況嘅。咁而繼續咧，同邵家輝去傾下，其實嗰個零售嘅市道咧，都聽到就係、是有一啲。譬如可能真係有吸引力多少少嘅，可能係比較獨特啲嘅，咁就有個吸引有即係吸引到人過嚟買啦。咁其他嗰啲咧就可能有啲難啦。咁其實除咗係個別呢一啲嘅行業之外，整體上面去睇，頭先你都講話遊客嗰個嘅佢哋玩個模式係唔同咗噶嘛？即係有冇啲原因喺背後嘅咧？即係點解佢哋會係咁？係我哋冇夠吸引嘅嘢俾佢哋啊？定係佢哋自己又唔同咗咧？ 我相信是他们本身那个的消费模式不同了，这个是主人来的。而吸引点在香港其实我们多的，现在有多了 Empress 啊，有很多文化的项目啊等等。去就算提过，即是十八区现在就搞夜缤纷的话呢，其实如果我即是调转睇，我一个游客见到香港其实这么大堆东西的话呢，其实个吸引点其实是多的。只不过 嗰、那個嘅模式去洗錢嘅方法其實唔同，咁我哋都要即係習慣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個數據即係更加做得好啲咧？我相信即係便利啲遊客過嚟咧，都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大家呢個多月見到國家咧，同有某啲國家其實都有啲免簽證，例如去馬來西亞、新加坡啊、韓國，咁其實佢哋一攞 passport， 咁啊即刻可以 book 機票走。但係反而嚟香港，可能喺深圳佢要一周先可以嚟一次。甚至乎，即係如果唔係一啲自由行指定嗰啲城市嘅話咧，其實佢過嚟嘅話，佢哋都申請者都有一定嘅困難。嗯、所以希望特區政府咧，即係呢幾個月我都不斷講啦，希望可以將一周一行呢個政策咧，可以將佢變成一千多人啦，甚至乎可以逐步放寬到去大灣區，亦都希望可以爭取多啲未曾開放嘅內地二三線嘅城市嘅自由行啦，等嗰啲朋友咧可以過嚟香港，咁啲人過嚟。如果買貴嘢咁啊，你又固然好啦，就大概嚟做食下嘢、買包糖等等，都係對於香港嘅經濟咧，其實有幫助嘅。 其實喺嗰、那個針對個客群嗰度，其實需唔需要做啲功夫咧？因為過往咧成日都講話香港係多商務客啊嘛，咁佢哋嗰個消費能力係同埋佢哋可能要留喺香港過夜，成個加埋曬之後咧，即係佢哋就係、是、比較能夠係消費高啲嘅嗰群嚟嘅，需唔需要針對呢班客仔做啲嘢咧？ 我諗其實多方面嘅，咁頭先講啲商務客可能佢過嚟香港辦啲展覽會啊，或者過嚟傾生意啊，自然其實佢哋會留耐啲啦。咁我哋本身經濟嘅動能其實就強啲啦。咁但係我諗其實所有客過嚟嘅話，我哋都應該係歡迎嘅，因為正如頭先所講過，嚟幫襯食碗魚蛋麵，其實都係會幫到我哋嘅經濟。所以點樣令到佢哋嘅便利咧？第一就係講個簽證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消費額度咧都係其中一個考量嚟嘅，因為內地朋友過嚟而家大約係5000蚊咧就有免稅額啦，但係當年其實冇改過嘅。咁我自己喺去年嘅話，其實全國政協咧我自己都已經入咗個提案，希望可以將佢增加啦。咁近幾個月見到有唔同嘅政黨或者朋友咧，都希望可以繼續擴闊去到可能去到30000啊，有啲去到35000。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去到海南島咧，其實海南島有個政策咧，就係、是、全年有100000蚊嘅免税額咧，俾翻內地嗰啲朋友咧過去購物嘅。咁如果係能夠香港都可以同佢哋同樣地可以有100000蚊嘅免税額，一年去俾到佢內地遊客，咁我相信嗰啲朋友過嚟去消費嘅時候咧，嗰、那個嘅使錢亦都係會放鬆啲、開心啲。 不過其實除咗同內地遊客去比較之外咧，即係當然都係呢個都係好大嘅客群啦。但係譬如放寬啲，再去睇翻全球嘅遊客又點咧？因為我都見咧有啲評論啦，今日信報就講話喺金融業似乎有萎縮嘅跡象，可能咧喺呢一方面咧都係需要做多啲嘅。即係譬如你有客人過嚟係食魚蛋麵，我當然都歡迎啦。但係如果佢係過嚟係食緊啲再高級啲嘅，咁可能嗰個嘅消費能力就會好唔一樣噶咯。吸引全球嗰啲商務客方面咧，又有啲咩計仔咧？ 香港其實係一個展覽業嘅話嘅國際大都會嚟嘅。咁而展覽業佢哋除咗過嚟去擺啲唔同嘅 booth 或者過嚟去採購之餘話咧，其實都會留喺香港，其實會有幾日。咁呢啲嘅消費群話，我相信會係其中一個重點啦。我哋可以即係令到佢哋喺香港嘅時候，即係使得多啲啦。咁而我見到咧，嗰個嘅展覽業咧，其實都復甦得好快。咁都啲客群過嚟嘅話咧，其實亦都嚟得好好嘅。咁呢一方面，我諗其實貿發局啦，同埋即係特區政府咧，都會即係繼續去努力去做嘅。咁至於其他啲旅客咧，因為之前嗰幾年咧，即係香港一個不幸嘅事件，就係2019年。咁其實有啲朋友仲喺度睇緊香港嘅變化，其實係點嘅？咁事實上，我哋自己香港住大家見到，其實根本而家係一個非常之穩定啦，非常一啲安全嘅地方。咁呢個信息話咧，都要即係好好地咧，將個故事講俾全世界其他啲朋友聽。香港係一個好玩亦都係安全嘅地方。咁我相信都會吸引到呢啲外來旅客過嚟香港。咁我見到旅發局都有好多唔同嘅片咧，其實拍咗去做啲宣傳。咁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咧喺唔同嘅地方去吸引多啲高消嘅群過嚟香港。咁多方面其實都可以去幫助到我哋經濟。 邵家輝啊，你留意到而家譬如展覽月嗰個復甦嘅嗰、那個步伐是怎樣，同埋呢一班即係會過嚟做展覽嘅嗰班嘅客人咧，佢哋嗰個消費嘅模式係點咧？有咩觀察咧？ 去年我見到咧，即係 嗰個嘅數字其實差唔多回復翻去到，即係逐步回復翻去到疫情之前嘅啦。咁因為特區政府咧、商經局嗰度咧，對於展覽業咧，其實有個特別嘅支援俾佢哋嘅。嗰、那個租場咧，嗰、那個俾嗰啲嘅承辦商咧，有啲地方其實有時咧，其實甚至乎係免租場費嘅。咁去填，我相信希望可以填補翻過嗰三年佢哋個經營艱難啦咁樣。咁而嗰啲嘅承辦商亦都即係、我見到有啲都幾好嘅，佢哋亦都會將一啲嘅優惠咧，直接吸引去其他嗰啲旅客平翻啲咁樣。咁啊，令到啲人都點解過嚟？其實個復甦嘅數字快好多啦。咁當然，其實我哋唔可能長期都要即係會免嗰個嘅會展嗰個嘅費用嘅。咁但係個勢頭開嘅時候咧，我見到其實都做得幾好。咁亦都聽我自己有好多嘅展覽嘅活動，其實都去參與去睇下。咁見到啲遊客咧，即係見到啲商務嘅擺展覽嘅客咧，其實都逐步已經翻過嚟香港噶啦。咁而喺機場嗰邊國際機場嗰邊嘅話，嗰個展覽廳嗰度啊個地方其實都係好大啊。咁而我哋相信咧，佢哋都逐步咧係吸引會多啲嘅遊客，呢啲嘅商務客過翻嚟香港咧，即係令到我哋嗰個嘅除咗遊客咧，嗰個經商嘅情況咧都會越嚟越係做得好嘅。 好啊，多谢晒邵家辉，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讲到咧即系其实香港成个嘅系吸引到啲乜嘢类型嘅游客啦，跟住佢哋个消费模式系点样？你哋嘅观察系点咧？或者佢哋喺即系你有冇系一个受惠嘅行业咧？你哋可以打嚟1872311咧，分享一下你哋嘅观察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有蔡先生喺度，蔡生早晨。 是早晨。 是你想讲什么话题的？ 是我就提议呢，医管局将那个非紧急和次紧急的病人呢、是送上去港大深圳医院。 为什么呢？ 那里有三个优势的。第一呢，就可以用医疗券。那这一度那个好处呢，就因为卢颂茂局长以前在那里做院长呢，就已經係做咗呢樣嘢啦。咁呢個咧就係、符合到依家大灣區融合嘅整體嘅政策嘅。咁孫東局長咧亦都話咧，醫療同埋嗰個金融就先行嘅嚇。咁第二咧就係、港大深圳醫院有個微信公眾號嘅程式咧，就好過醫管局嗰個程式嘅，唔單止可以約期，仲可以睇埋啲報告啊。咁所以呢就其實就嗰個港大深圳醫院擴大同香港融合嗰度呢，我已經向吳傑莊議員同埋楊永傑議員嗰度呢係提議嘅。咁麻煩你哋亦都同呢兩位議員傾傾呢，因為呢、這個問題呢就係、涉及到即係、中港融合。 好啊，多謝蔡生嘅意見啦。大家咩健康繼續打嚟1872311。 昨晚你去咗邊啊？解释啊，讲啊，点解好似同紧嚿木头讲嘢咁嘅？你冇知觉噶，出句声啦，成碌木咁。 Objection， 佢系有知觉噶， 我系话碌木啊。 电视几实节目《树的秘密》，话你知树木原来都识得痛，识得感受情感，仲会同其他树木开心 share 有用情报添。星期二晚10:30，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舞蹈来讲，香港的 hip hop 文化其实在80年代已经有的了，因为有一部电影叫 Breaking， 专门讲霹雳舞的。80年代的时候，其实郑少秋的演唱会的歌呢都有些 dancer 去模仿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去表演的。 CIBS 节目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根据劳工处数据，去年发生23宗致命工业意外，19宗来自建造业，最多人死于高处堕下，连续4年占大约40%。

九点搭八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咧，有千禧年代，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大家咧最近咧有冇保重身体？有冇或者留意到身边嘅人咧多咗病啦？其实早几日咧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啊，佢哋都有一啲嘅数据啦，就讲到譬如流感咁样啦，流感高峰期咧就持续啊。上个礼拜嚟讲咧，上个礼拜嘅时候讲咧就话上个礼拜咧嗰个嘅阳性嘅比率咧系6.38%嘅，高过前一个星期咧就系5.22%。期内咧有29个成人咧感染流感之后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有20个人死亡嘅，亦都有两单咧就系儿童嘅严重个案，就系近两个星期嘅。咁至于新冠病毒方面咧，亦都系啊按礼拜嚟计嘅话咧都有微升啦。咁一个礼拜咧有25单新冠病毒相关嘅死亡嘅个案嘅。咁其实去到系咪同新年真系多活动有关系，可能系有影响。我哋揾嚟咧，电话旁边有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医生讲讲个状况。早晨啊，关医生。 早晨，张国平。早晨。 系先问一下啦，系咪真系啊？可能大家新年假期啊，多咗外出外游啊，所以就可能见到都啲相关嘅流感、新冠感染数字都有升幅、啊。 冇錯㗎，當然啦，喺過往嘅春節呢個假期呢，多咗人同人之間接觸啊，大家去拜年啊，出席一啲好多人接觸嘅活動，咁呢所以我哋見多咗呢好多嘅市民啦，尤其是小朋友啊，有一啲即係呼吸道感染咁嘅情況啦。係、 你見到佢哋嗰個狀況係純粹多咗啊，定係個病況有冇啲咩嚴重啊，定係點樣㗎？ 咁咧就啲，而且個個數目係多咗嘅，同埋咧亦都多咗啲唔同類型嘅病毒感染啦。咁例如係流感之餘咧，亦都多咗啲，例如一啲乙型流感嗰啲嘅個案啦。咁另外就除咗頭先我講呼吸道感染之外咧，咁見到好多回流翻嚟嘅小朋友，包括佢哋嗰啲家人咧，多咗好多嗰啲腸道嗰啲嘅症狀嘅，例如係我上個禮拜。巡房見到有個小朋友去其實喺飛機翻嚟時候咧，已經係上吐下瀉咁嘅情況噶。咁多數咧就係佢旅程之中咧，其實可能係食即係食到啲唔乾淨嘅食物啊，可能衞生情況唔係咁好啊。咁咧就已經喺旅程之中咧已經係病緊嘅啦，已經咁，所以咧翻嚟香港時候咧就已經係唔舒服，要入醫院咁嘅情況咯。 按你嗰個估算同埋觀察咧，係咪可能即係新年假期大家出去玩咁啊？可能係高峰啦，咁啊跟住隨住大家正常翻工翻學，就可能有機會回落翻噶啦。 希望係咁樣啦，即係嚟緊即係之前個週末啦，同埋嚟緊呢個禮拜啦，咁希望就大家即係過咗呢個時間之後咧，希望可以係慢慢情況會回落啦。咁但係嚟緊呢個禮拜咧，將會係一個即係我哋會見到呢啲個案多嘅情況出現呢個時間咯。 因為真係老實講，其實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嗰啲數據咧，佢哋嗰陣時講話都見到新冠啊流感有啲微升咧，佢都係睇緊2月4日至到2月10日嘅嗰段時期噶嘛。咁其實嗰段時期都未真係正式放即係新年假喎，咁可能係再下一次再出呢個報告嘅時候，有機會就再多啲人啦，係嘛？ 以我估算咧，應該下一次公布咧個數目應該會再高噶啦，因為我哋之前呢個週末咧，其實我哋都踢曬腳嚇、即係我哋全 team 醫生都落曬前線去工作噶啦，已經都其實好多病人真係入院啊，同埋佢哋病情比之前嘅個案其實都比較嚴重嘅情況咯，咁樣咯，所以我估計個數目應該會有上升嘅咁嘅情況咯。 個病徵方面係點啊？你話病情嚴重？ 例如係佢哋好多種病毒同時間感染啦，咁所以小朋友嚟講，呼吸道佢嘅症狀當然會嚴重啲啦，嚇，例如一啲氣管炎啊、肺炎嘅情況啦。咁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多咗一啲腸道嘅感染啦，因為始終佢哋去外遊嘅時候，可能真係個衛生情況唔係咁理想，所以咧好多小朋友會有啲即係腸胃炎咁嘅情況啊，咁樣，所以咧多咗啲好不同類型嘅唔同嘅不適嚇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呢啲綜合咁多因素咧，引致到即係求診啊，同埋入院啊嘅數目咧，都相應係增多咁樣咯。 我見話近兩個禮拜都有兩單係兒童嘅嚴重個案嘅，係咪都係保持住呢一個數目，定係你留意到狀況點？ 係啦，正正咧就係呢啲嘅個案咧，其實佢哋都要又唔好掛氹氣啦嚇，即係佢哋又係冇接觸又冇接種疫苗啦。另外見到啲個案咧，都係有不同嘅類型嘅多重。 病毒嘅感染啦、嗯、例如係有啲係流感加埋一啲嘅我哋叫支原體啊，或者加埋一啲嘅合胞病毒嘅同時間感染啊，咁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個病情咧會係比較重啲，同埋咧佢哋需要入去深切治療部，例如要氧氣情況啊，亦都係高啲咯嚇。咁、所以點解我哋之前都不斷呼籲啲市民帶小朋友去打針個重要性啦。不過而家呢個時間咧，講話打針咧預防而家呢個情況咧，似乎遲咗少少噶啦嚇。咁但係即係都要再講啦，即係我其實我哋都係要，如果未打針嘅都係要打針嘅。咁嘅情況啦， 打針嘅話，而家會係建議大家打啲咩針咧？咁 其實如果假設，因為而家個流感仲係肆虐緊啊嘛，即係呢個流行性感冒，咁所以如果假設仲未接種呢個2024年嘅流感疫苗嘅話咧，就快啲去打咗佢咁樣啦。另外咧，就嗰個新冠疫苗，如果仲係未打齊針嘅話咧，都係要快啲去打針咯。因為而家個新冠嗰個嘅病毒嘅感染嘅情況咧，我哋見都係有回升嘅情況嘅咁樣。 嗯哼，使唔使一定要打XBB 疫苗定係點噶？ 喺小朋友嚟講咧，而家暫時咧就未建議打 XBB 疫苗嘅，除咗一啲免疫力低嘅群組啦。咁但係如果成年人嚟講咧，係建議佢哋係打 XBB 疫苗嘅。如果係50歲以上啦，同埋如果佢哋個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嘅情況，如果佢上一針疫苗打完已經超過半年啦，同埋如果佢感染康復之後超過半年咧，就建議佢哋咧係轉打呢個 XBB 疫苗咯。 嗯，有冇啲其他嘅建議俾翻家長啦？即係除咗打針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係保持身體健康，預防呢啲流感啊、新冠呢？ 另外咧一啲個人衞生嘅建議啦，例如咧，如果佢亦有唔舒服咧，真係唔好翻工翻學啦，咁啊去請日去睇呢個家庭醫生啦嚇。咁我唔建議咧，就頭先喺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咧，如果假設病情輕微嘅話咧，其實建議睇翻家庭醫生嚇，咁咧就唔好去一窩蜂咧去呢個急症室，因為咧其實急症室應該留翻俾一啲即係急症嘅病人咧去使用嘅。咁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去一啲多人嘅地方啊，或者係見到有人有呢個呼吸道症狀咧，咁我哋戴翻個口罩去保護自己啦。咁另外做好一啲嘅手部衞生，咁咧我哋徹底洗乾淨雙手咧，先至掂自己黏膜咧，就預防個病毒感染俾自己咁嘅情況啦。 最後想問埋，因為之前都見到去年年尾到今年一月有啲麻疹嘅個案啊，其實就通常你見到嗰個嘅狀況係點樣嘅咧？係咪去完旅行可能會惹到啊？定係其實喺香港可能都有機會咩情況咩途徑底下會感染到同埋染唔嚴重啊？ 係啊，因應咧就全球咧喺呢個新冠疫情嘅時候咧，好多國家咧佢哋入麻疹接種過。疫苗個情況咧唔係咁理想啊！香港當然會保持得好好啦。咁但係喺英國啊，喺歐洲某啲地方咧，佢哋接種個情況唔係咁好。咁所以而家咧喺英國啊、歐洲啊，同埋咧啱啱喺早幾日咧澳洲啊，都有呢個麻疹個案嘅出現。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未打齊針，但係去過呢啲地方旅行嘅話咧，有機會咧係將個麻疹病毒咧帶翻嚟香港嘅嚇。咁正正咧上年12月。同埋咧，今年一月咧，我哋香港有呢個麻疹個案出現嚇。咁未打齊針意思即係咧，其實我哋香港小朋友咧，如果係歲半之前咧，係未打齊針嘅嚇。應該因為咧兩針疫苗咧係先最好嘅保護，而香港小朋友咧係18個月咧先至係打齊兩針嘅疫苗嘅。咁所以如果家長嘅小朋友係未打齊兩針，而去過呢啲地方嘅話咧，有機會咧係將個麻疹病毒帶翻嚟香港嘅。咁所以我亦都呼籲業界嘅同業咧。如果假設見到小朋友有發燒啊，或者係出疹嘅情況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可能咧睇小朋友嘅時候咧，要做一個小心嘅隔離嘅措施啦，同埋有適當時候咧，係轉介俾有隔離措施嘅醫院去做一個詳細評估咁嘅情況咯嚇。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如果家長發現小朋友咧係未打齊麻疹針咧，就快啲帶去打針啦咁嘅情況。 好啊，多謝曬關日華醫生，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講下咧啲醫療記錄嘅互通嘅問題。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第四消费时代是由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这本书里面提出的概念。多年来，三浦专注研究世代、家庭、消费、城市等问题。他在书里面将日本社会的消费变迁做了系统的刻画，將他們在產業革命之後一直到今日的消費趨勢劃分為4個消費時代。 第一消费时代是从大正时代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是1912至1941年，西式的商业社会逐步形成，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都市化建设日新月异。 第二消费时代是从二战后到石油危机，即是1945年至1974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全国推进，日本迎来经济大发展。由于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这一代消费者的需求是大众化和标准化的，厂家只需要大量生产，不需要太多营销手段即可以卖货。在这个时代，消费被认为是美德。 第三和第四消费时代并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作者将每个消费时代大致定为30年。第三消费时代大约是1975至2004年，而第四消费时代则预计是2005年至2034年。第三消费时代是追求个性的时代，人们对标准化的消费观念嗤之以鼻，希望通过购买具有特色的商品来体现与众不同的自我，所以厂商亦都提出了新的营销策略。 而在第四消费时代，没有经历过泡沫经济的年轻人开始进入社会，在他们成长岁月里，整个日本经济都是处于一个微温的状态，大手大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托早年高速发展的福，年轻人家庭条件普遍不错，不过他们的消费欲望却比起前一代人大大下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第四消费时代》，作者三浦展，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我哋咧见到啊，即系讲下呢一节咧，讲下啲医疗记录啊、互通啊、公司型互通嘅嗰个状况啦。咁就讲到咧，医卫局啊，上个礼拜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啲文件啦，咁就话系预计未来五年咧，医健通加发展咧就要用大概14亿左右咧去开发，就系、是、今年上半年咧就寻求财委会批准同埋批准呢个非经常性嘅拨款，喺年中动工咧，就系、是、希望做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将医健通转型为集医疗数据互通啦、服务提供啦，同埋流程管理嘅一个综合医疗资讯基建，去支援咧基层医疗同埋跨境医疗发展。简单嚟讲咧，就系、是、之后啊，大家咧用个医健通，你系应承咗，你系同意参与同意啦，或者互通同意咧，咁你咧系就喺嗰度咧，你俾个医疗记录嘅话咧，咁你去到一啲私营嘅机构嘅时候咧，医疗机构你亦都係同意嘅話咧，咁就可以咧，私營機構咧就可以喺上面攞到你嘅醫療嘅記錄啦，咁可以睇得到究竟你之前去睇醫生係咩狀況。咁其實如果喺公營嗰度有做緊，但係私營方面咧，佢哋嗰個嘅醫療記錄嗰、那個嘅，譬如要上載上去個醫健通或者任何嘅一啲平台，那個狀況又係點樣嘅咧？我哋揾嚟有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陳培光醫生講下呢個話題啊。早晨啊，陳醫生。 早晨 。头先我讲到咧，即系话啊呢一个嘅医健通，希望有一个病历互换啦，大家可以睇到啦，互相系交流啦。其实对你哋嚟讲，要去做嘅话，系容唔容易嘅咧？ 其实就应该简单讲，系相当困难嘅啊。咁就简单嚟讲咧，就即系暂时嚟讲，即系如果诊所嘅医生啊，私营医生咧，咁即系用电脑嚟做医疗记录嘅比例咧，其实就好低嘅啊。咁大家可能發現咧，即係你哋睇私家醫生嘅時候咧，就攞到啲藥咧，就都係一啲啲藥物嘅名稱啊、名啊嗰啲，都係電腦印出嚟嘅。咁咧就依度咧就即係醫生嚟講，即係電腦化咧，好多係即係做到依個階段啦嚇。咁就你見到醫生度台面都有電腦啊，咁都護士台面都有電腦，咁但係通常就主要係做依個功能嘅。咁如果即係真係即係用埋即係 係將醫療個記錄啊，即係都落埋落電腦度咧，即係同醫生講過啲乜嘢啊，醫生觀察到啲乜嘢都落埋醫療記錄嘅咧，個比例應該係好低好低啦。簡單講就肯定係少過5%嘅啦，應該係。 但係而家要求要上載嘅嗰啲記錄係要去到有幾仔細嘅其實？ 暫時就未推行嘅啊，咁就但係政府咧，其實喺依方面都逐步做緊嘅，咁就包括咧喺佢嗰啲即係萬病共治計劃啦。咁如果譬如醫生即係參加依啲計劃嘅時候咧，咁就即係要將一啲基本嘅資料啊，咁譬如每次譬如覆診一個血壓啊、糖尿嘅病人啦，咁就要將一啲譬如度到啲血壓啊，即係食緊咩藥啊，即係依啲咁嘅嘢咧，就要入埋落個電腦度。咁政府其實都做緊㗎啦，依樣嘢。 咁對於你哋嚟講，其實譬如嗰啲健康記錄係要，如果真係要上載嘅話，上載啲乜嘢嘢，上載到幾仔細嘅程度，你哋覺得接受到咧？ 其實咧，就如果譬如許多人去而家睇私家醫生咧，有時係啲即係短性嘅暫發性嘅病咧，譬如一次傷風感冒啊，一次即係長期腸胃炎啊，咁依啲其實就即係過咗幾日之後好翻啦。咁依個醫療記錄咧，對將來對佢即係有其他特別嘅病要睇醫生咧，個作用唔大嘅嚇。咁如果同埋大家都想象下啦，即係如果譬如一個每一次即係咁嘅一次睇醫生啊，就每一次嘅病錄都入曬落個電腦度，咁咧就即下即係十年廿年咁樣積落去咧，咁第時醫生一開個電腦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多好多啲冇用嘅資訊喺度嘅，咁反而會令到即係唔係話即係真係幫到個病人咯 喺你哋譬如真係你請講繼續。 咁咧就可以做嘅嘢咧，就即係譬如或者比較重要嘅咧，就譬如一啲特別嘅化驗報告啦嚇。咁就即係我哋睇嘅病人之中咧，咁有時都會做一啲化驗嘅。咁如果啲化驗報告咧就比較會即係對即係上個電腦度，即係下一個醫生睇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會有啲幫助嚇，或者比較特別嘅病咯，就唔係一啲普通偶發性嘅短暫嘅病咯。 即係你覺得其實可能要分嘅，譬如。是真的譬如長期病患這些，如果說真的要可能每一次覆完診之後去看不同的醫生，都將他那個的健康記錄寫下去，那你覺得這些會不會有意思一點？其實 這些就會有意思一點的， 但對你們來說工作行政方面的那個壓力又有沒有加重到，或者怎樣處不處理到呢？ 我肯定大嘅呢個就啊，咁其實亦都係我相信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呢個萬病共治計劃咧，就即係暫時嚟講，即係私家醫生即係參與嗰個熱烈嘅程度啊，就即係未係好理想咯嚇。咁我相信呢個都係會其中嘅因素嘅，好多醫生都係覺得哇，原來即係睇一次跟住跟尾嘅手續咁多嘅，又要入依樣資料嗰樣資料啊咁樣啊，咁啊就。即係亦都係一個障礙嚟嘅，所以個反應都暫時嚟講，似乎即係未係好達到好達到政府原先嘅計劃啦。 都要問一下即係醫生嘅前線見到接觸到病人咧，佢哋有冇話都對譬如個私隱啊，或者呢啲病歷要共享啊，有冇啲憂慮擔心喺度咧？ 即係暫時咧，因為大部分醫生咧，佢哋啲醫療記錄咧就並未上電腦嘅，所以即係暫時就冇呢個問題嘅嚇。咁但係可以想像到啦，就即係如果真係即係同醫生同佢見完之後即係所寫低所有嘅嘢咧，都入曬電腦嘅時候咧，病人應該即係好想像得到咧，會有啲擔憂嘅嚇。咁同埋就即係將來因為如果譬如即係用嗰啲醫療資訊嘅時候咧，咁如果譬如你俾一個即係俾咗授權一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啊，即係睇到你嘅資料之後咧，咁其實如果佢全部乜都睇曬嘅，咁其實就亦都會病人會好擔心啦，係嘛？咁因為嗰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咧，就唔係淨係醫生嘅喎，咁包括譬如有啲護士啊，有啲物理治療啊，咁病人究竟想唔想將佢所有嘅資料，即係都俾曬嗰個服務提供者去即係知道曬咧嚇？咁呢個會有個疑問嘅。 好啊，多謝曬陳培光醫生今日千年代嘅時間咧，到呢度啦。